欢迎来到 AU 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时间是下午3点钟。我今天请到的朋友是，我觉得今天这集之后一定很多声音纺织机的听众会依依不舍，因为西春教授来了。可是呢在4月份时候就要结束你在台湾的交换学者的工作， 对， 要回去了。所以我们那时候去年就有相约说，在你回日本之前一定要再来上一次节目。然后每一次，因为每次你放的音乐跟你的观点都给听众很不一样的启发，也就是原来听音乐的背后有这么多的历史或是文化的一些脉络在后头。西春教授今天的最终会要为我们带来什么？ 今天我们要回顾一下这个1990年代的音乐啊，因为我上个星期也回日本去一趟，那个时候最近因为今年日本天皇要退位了，所以那个很多日本电视节目都讲这个回顾平成30年啊。那么因为我自己啊比较关注的是这个老歌，所以我不能这个回顾这30年，我们先回顾一下这个前头十年吧。这个平整的头十年就是1990年代。 所以我们今天主题就是西春教授的回顾1990年代。然后有个副标题叫做从世界音乐到 R&B。 那么90年代初，这个日本或者这个西方国家这个掀起了这个世界音乐这个 World Music 的热潮啊。那么我们那个时候也听到了不少这个世界各地的这个音乐。然后这个世界音乐这个词不只是这个包含这个世界各地的传统的音乐，而还包含一些这个传统的音乐跟这个西方音乐的这个结合起来的一些新的音乐。 平成时代即将结束，然后1990年代也是平成的 头十年， 所以我们今天就在90年代的这个西春教授的回忆当中开始吧。不过这个是我自己乱放的，这 of course 这应该是70-80年代的。我们今天要听到第一首是 His 这个团体，这个里面的这一位细野晴臣也是最近又来台湾表演了。细野晴臣，你要为我们介绍一下他跟纪野青之良跟坂本东美组这个团体。 对，就 His 这个名称就是那个 H 就是那个 Hosono 就是细野，然后这个 I 就是 Imawano 就是纪野，然后 S 就是 Sakamoto 就坂本，这有这三个人这个结合的一个团体。然后那个坂本东美他是这个演歌歌手，非常非常有名的这个演歌歌手。然后那个纪野青之良他是这个摇滚歌手，那么然后那个细野晴臣，他因为他这个在70年代没有这个YMO 之前，他已经开始这个对这个世界音乐的思考，所以他可以说是这个世界音乐的先驱吧。那么他们这个在这个世界音乐这个的热潮之下，这个他们重新考虑这个如果把日本传统音乐跟这个西方的音乐结合起来会如何效果呢？那么第一首我们放的第一首就是日本人日本の人这首歌。这个非常有意思的是，就即使这首歌是那个80年代这个首先这个收入在这个80年代的这个细野晴臣的这个专辑里边，那个时候叫做中国人，后来这个收入这个 His 专辑里面的时候，这个改替为日本人，这个也非常有意思，也蛮有这个日本传统音乐因素的一首歌。 我们就来听一看 His 在1991年发表这首作品《日本人》。 我们听到这是 His， 然后最后还有一小段尾奏。后面好像很实验性的做法， 对， 感觉应该就是细野晴臣的主意。 应该是吧。 如果他们三位，我们刚刚就听到你说你很高兴可以再来放继野晴治郎的歌声， 对， 你非常喜欢这个。 我们上两次都放了他的歌啊、这次也能放到，我非常高兴。然后我们还。今天还准备了另外一首 His 的歌，因为我太喜欢他的歌了，所以我们我觉得这个刚才我们放的这个日本人这首歌蛮有代表性的，然后那个他们这个专辑里面最好听的歌是下一首夜空里的誓言，就是夜空里的誓言，非常的好听。 那你第一次听到这个音乐真的就是90年 就在刚刚这个发表的时候就听到了。 那时候你算是大学还在大学？ 对还读本科吧。 然后但是那个时候就对这个团体就很有印象。我们就来听听看这三个很厉害的音乐家组成的 His 乐团的这首歌。 Oh, 那是 His 乐团在1991年发表的这首歌《夜空的誓言》，应该这样翻译吗？夜空、 可以。 哦，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矽谵正男教授，他来台湾做交换学者，一年的时间到期了，真的很后悔这么晚才认识您，也希望就是以后你来台湾旅游的时候，我们赶快及早通知，希望还有机会。对啊，因为这些音乐都好精彩，可能有些听过，但是有些对台湾人也许不是很熟悉，但是有些名字我们是熟悉，但是透过你的自己的生活体验跟你的观察，把这些故事都连在一起了。刚刚听到 His 乐团下面这个女歌手是谁呢？ 他们这个乐队，与其说乐团，还不如说这个合唱团吧。啊，下面是那个冲绳的一个女子团体，叫做 Nannies。因为这个世界音乐这个热潮下，这个因为这个日本冲绳这个地方也是蛮有，怎么说，这个他们独特的这个音乐传统。那么这个冲绳的一些音乐人啊，会这个想到这个也要把，可以把他们的音乐也可以推出啊，这个作为这个世界音乐的一部分啊，可以推出。那么他们也考虑这个如果这个把一些女孩子的这个集合在一起，让他们唱歌的话，也可以蛮有效果。然后那个他们想到，因为冲绳是一个岛屿，然后世界上这个那个牙买加那个地方也是个岛屿岛国，那么小小的地方啊，那大家都知道这个牙买加那个地方有这个雷鬼乐，而且非常的成功。那么他们考虑的，如果要推出这个女子合唱团的时候啊，参照了这个牙买加的那个 Bob Marley， 那么 Bob Marley 后面有一个这个女子合唱团叫做 I3， 那他们参照了那个这个 Bob Marley 的做法来推出这个 Nannies。 那么我们下面要放的就是那个他们翻唱那个 Nannies 翻唱 Bob Marley 的歌曲No Woman No Cry。 我们就来听看，很特别的组合哦。 真的好特别的一首歌，就是我们听到 No Woman No Cry 是 Bob Marley 的名曲，结果呢再加上三妹线，这个是冲绳的这个团体在1993年，也就是西村教授说当时世界音乐看从西方，然后日本有流行了，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的台湾也是，我们都很关注那个 Peter Gabriel 的那个厂牌的 World Music， 所以世界音乐风潮已经影响到全世界了。今天请到西村教授来放他的1990年代回顾，从世界音乐到 R&B， 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还有好多好精彩的音乐历程等着我们一起展开呢。 Softly, my heart goes and they flow. 欢迎回到 IU 电台声音纺织机，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学者西村正男教授，他是社会学教授，然后也对于中文的流行音乐跟这些历史都很有研究。我们前面听到了90年代的日本社会有很多音乐是世界音乐相关的，然后西村教授也很特别注意这个部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你的中文歌曲时间。 那么我们先要放这个 Declay 李迪文的歌，那么这个李迪文 Declay 的歌，我们应该上次也放过，播放过。然后，因为这个 Declay 他在这个世界音乐这个热潮之下他在日本非常受欢迎的一个音乐家。然后，他在日本出版的一些专辑里面也翻唱了不少中文老歌，那么我现在研究这个中文老歌那可以说他这个 Declay 开启了我对这个中文老歌的门，所以应该说他是我的恩师吧。 很有趣，是因为也对日本人来说中文老歌其实也是某一种世界音乐的元素， 对， 就是非自己这个文化社会内的另外一种音乐的声音。我们今天要听到这个版本是林忆莲翻唱的。 对，说在这个 Declay 的专辑里面，但是这个由这个林忆莲歌唱。 我们来听看这首就是情人的眼泪。 Give it 这首林忆莲演唱的《情人的眼泪》是 Dick Lee 的作品，这也是新教授说开启了他对中文流行音乐有兴趣的这个世界。然后你说在后来研究这样的音乐时候，好像他的作品一直就像你刚刚说的，他好像这样的老师一样。然后在下面这首呢，我们才知道你有先把你要的曲目写给我，才知道原来你有在1990年代有去中国大陆，在天津读书一年。 对，我从1995年到1996年我在天津待了一年。然后因为那个这个受了这个我是这个受了这个世界音乐这个热潮的影响吧，所以对当年啊有这个中国大陆的摇滚乐萌芽的那个时期啊，我对这个中国摇滚非常感兴趣。那后来我去天津，那个时候我听到了一些中国摇滚的歌曲。那么对我来讲最有这个印象最深的就是下面一首张天硕的《朋友》。那个《朋友》这首大家都记得这个周华健的《朋友》，但是这个当年啊在中国大陆啊非常流行，这个张天硕的《朋友》非常非常流行。 是吗？所以那个时候刚好是中国摇滚乐就是很开始很蓬勃。 对，最90年代中期应该说是最最红的最有活力的那个年代吧。 对，那个时候去大陆就会觉得蛮开心的吧。就是一切都刚刚要开始，然后人们也很热情，然后对音乐有完全像那时候记得台湾，我们那时候在80年代听到崔健的音乐，会听到唐朝等等。那时候台湾有个音乐厂牌就是介绍中国摇滚乐叫中国火，然后那时候把中国摇滚乐带到台湾来的时候，我们都很震撼，就是原来可以这样唱歌，就是可以这么跟南方完全不同，那种唱歌的方法。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听你说当时很流行的这首。 这位张天硕先生他去年去世了。 他去年去世了。好吧，我们就来听他唱这首《朋友》。 忘记我。 听到这是张天硕演唱的这首《朋友》，他唱歌的方法就是哇，这真的是感觉是北方人才会有的那种唱法。 嗯、 对，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听到这样唱，我是崔健、嗯，但后来发现原来大陆歌手很多人他们都可以这样有这么大的肺活量，然后唱歌很有力量的。然后这首歌呢，也是西村教授你当时在1990年代到中国天津南开大学进修的时候听到的。 嗯，你要再讲讲那个时候你还听到了些什么吗？或者是那个时候的90年代的气氛？ 怎么讲啊、还是当年中国北方特别是天津那个地方比较保守的地方，没有现在这么发展、啊 嗯、 所以还是生活方面还是有点不习惯，但是我非常怀念那个时代的这个日子，因为我最近那个看到那个大陆的电影，那个得了这个金马奖的那个 《影》，是不是张艺谋的那个、 不是不是，就是那个导演自杀的那个 哦，大象席地而坐。 我看了那部影片啊，就觉得中国北方就是这样，因为他。这个他故意这个比较天气不好的时候哈拍，所以比较阴暗的那个画面上很阴暗的感觉啊。那我对北方这个看到的天气就是那样的天气，所以我看完那部影片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怀念。 真的耶，我好像我自己也是在90年代有去过几次大陆、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跟父亲拍纪录片的关系，所以我们那时候也有去北京啊、天津啊、大连，我都记得的时候他们就说那我们就开车不有两三部车就好，那我们就约在那个大连港吧，就到那边、大连港是几万个货柜的地方，跟我们在台湾的想象的什么基隆码头，就完全基隆港口，或者是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那个时候也觉得，90年代的大陆的确就是，老实说我是挺怀念的、那时候的某些经历。下面这首歌也是你要介绍的，就是邓丽君的献给邓丽君的专辑。 对对对，因为95年啊，我去。去中国留学的之前前几个月邓丽君去世了。那么过几个月北京的一些摇滚音乐家他们做了一张专辑叫做告别的摇滚。我当年听到了这个中国大陆的摇滚专辑里边，我觉得这张最厉害最好听。那么有很多歌曲也可以播放，但是这个还是 今天这个要播放这个最有代表性的吧。那么、有一首就是有几个歌手一起合唱的歌曲，就是这credit 上写着的北京摇滚群星。刚刚我们播放的那个张天硕也在，还有的黑豹唐朝那些乐团的这个歌手都在里边。 所以他们其实就是献给向邓丽君致意的首歌。其实邓丽君真的影响很大，据说在当时你以为摇滚乐手他们都听的是很猛的东西，但是他们每个人都还是非常非常喜欢邓丽君的。我就要听这首，你刚刚说既然有唐朝黑豹张天硕都在里面，这首歌叫做夜色。 下的诺言。 这首歌叫做《夜色》，是邓丽君演唱的一首歌，然后是由中国大陆的一些歌手摇滚乐团他们一起共同再重新翻唱，也是为了纪念那一年去世的邓丽君。然后对于他们而言，邓丽君影响是很深刻的，也同时也影响了当时90年代正在天津在南开大学进修的西春教授。现在90年代的回顾，然后突然回想起来，事情好像都过去二三十年了。 嗯，这么快， 真的耶。我们要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在广告回来之后呢，还有很多精彩的音乐要放给大家听哦。马上回来。回到一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李光夏。不知道你的90年代的回忆是如何呢？该不会 有些人90年代都还没出生吧，我们的听众们。我们今天请到了朋友是西村正男教授，他在之前带来很多我觉得在华语音乐里面的日本影响或者日本音乐里的华语影响都非常精彩，而且获得很大的共鸣。今天西村先生又带来了这个他的90年代回忆，从世界音乐到 R&B， 因为你给我这个曲单时我才意识到原来中文音乐，我就想中文歌不就是中文歌，对我来说是中文歌，可是对日本人来说其实它也是就是世界音乐的一部分，就是不同文化的影响一部分。刚才我们听到你在留学大陆的天津的时候的一些中文的摇滚歌手的演唱，下面就是台湾歌手，你要我们介绍一下。 好，应该大家比我更熟悉。我们下面要放这个范晓萱的《你的甜蜜》。这首歌有在我也在我在天津留学的时候听到的，然后在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电视节目里边也经常看到他的这个 MV 啊，那个 MV 本身也非常拍得非常非常好看，然后这首歌我现在听起来也觉得非常酷啊，因为蛮有这个 soul music 这个灵魂乐的这个 feel 啊，我觉得非常的好。而且那个，因为当年在日本也非常流行那个涩谷系啊，那个涩谷系也是这个就是这个 CD， 因为这个90年代初就是从那个黑胶唱片到这个 CD 这个媒介媒体这个改进这个媒体的这个一个转换的一个年代。那么这个涩谷系，因为我就是那个年代的人，因为涩谷系代表人物这个小泽健二，他是我的同一届，在东京大学同一届的，他读的是英文系，我读的是中文系，是这样子。所以就是我们在那个时代里这个读大学的，然后这个涩谷系也是这个因为 C 在进了 CD 年代啊，那他们这个听完世界各地的 CD， 或者是听了一些各个年代的这个灵魂乐的 CD， 那么他们这个把各种各样的这个音乐因素放在里边啊，是这样子。那么我觉得这个范晓萱的这个《你的甜蜜》编曲编得非常的好，也有一些这个 soul music 的这个因素，我觉得 现在听起来非常非常好。 嗯，这也是在90年代听到的，算是除了邓丽君等等之外的这个台湾歌手，就是范晓萱在当时。对啊，这个 MV 那后我们有时候去 KTV 会点的，因为我发现我们好像有个拍片的朋友他在里面有客串演出，所以我们大家天哪，你演过范晓萱的 MV， 好吧，来听看这首可爱的歌。是范晓萱的《你的甜蜜》，这首歌真的很可爱，真是让人想到九零年代，就是有那种俏皮女孩，然后酷酷的女生的样子。然后这是有复古感觉，所以现在听起来还是觉得很流行哎，一点都不会觉得过时。 对， 下面这个就是可能台湾很多朋友就很熟悉的乐团了，也是今天西川教授带来的90年代回忆，你要介绍一下吗？ 好，那么下面我们要播放的是那个 SMAP 应该大家很熟悉吧。那么我自己呢对这种这个偶像 团体啊不大感兴趣，但是那个我们那个时候经常在电视上经常听到他们的歌，那现在听起来的话也算也很好听，因为应该是他们的这个制作人吧，他们制作人有主意哈，这个 SMAP 还要走是那个还是跟那个刚刚那个范晓萱的那个你的甜蜜一样，他们走的路线就是这个 soul music 的这个路线，所以说现在听起来也非常也觉得非常酷啊。那么然后那个我们下面要放这个94年的 Gambari Masho 这个一起加油吧这首歌，那么我现在再次要这个讲一下这个背景哈，这个 Gambari Masho 啊，这首歌是94年秋天，应该是10月份左右啊，发表。然后，过几个月，95年1月啊，有这个阪山大地震。我顺便说一下，今天是3月10号，明天3月11号， 对对， 就是那个东日本大地震发生的那个天， 对对对， 明天是8周年。那么那个时候东日本大地震的时候啊，很多台湾朋友这个支援啊，支援那个捐款啊，捐款的金额也非不少啊，我再次要感谢各位台湾朋友。然后回到要回到这个90年代啊，那就这个 Gambari Masho 发表了94年，过了几个月就有大地震。那谱写这首歌的作曲家也是神户人，所以呢那个在95年那个时候SMAP 经常作为把这首作为悼念这个受灾的人来这个演唱这首歌。 就是一起加油吧，就是为了向阪神大地震的受灾者受难者跟支援者向他们致意的 SMAP 的歌曲。 这是 SMAP 演唱的《一起加油吧》，然后这个是行人教授说，你觉得他也是融合了灵魂乐，然后跟一些，我觉得他是有点电子的东西在里面、 啊、 嗯，在当时也是很受到欢迎的一首歌。然后你有说这跟另外一首你印象中的歌很有关联。 嗯，对，因为我刚刚提到这个涩谷系也是这个参照了一些老的这个灵魂乐啊，创造了一些新的歌曲。这个 SMAP 也是用这样的手法来这个做新的歌曲。那么这个干巴里马秀啊，一起加油吧，这首歌受到了这个80年代这个一个非常大家陌生的不太成功的一个乐团，这个 Night Flight 的影响。这个 Night Flight 1981年发表的这个歌叫做 UR， 这个旋律非常像这首歌，我们听一下吧。 嗯，来听一看，比较一下。Everything.